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叶文耀报道新闻。中国拒绝美军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访问香港。新华网发表评论，指客人应该思量，主人点解不愿以礼相待。评论指要先睇下航母最近做咗乜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四月中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一起登上在南海巡航的斯坦尼斯号，为所谓的自由航行加油打气，引起了中国网民高度关注，形容是一场 show。 评论指有观察认为航母充当了南海挑衅的急先锋，所以这一次是小小的惩戒，在外交上不会直白明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客人要来访，主人方便的时候会开门相迎，但亦都有权在不方便的时候闭门谢客。马来西亚将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台湾疑犯遣送大陆，台湾向马来西亚抗议。32个台湾疑犯和65个大陆疑犯在昨晚8点几由马来西亚乘坐包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新华社报道，由于受害人全部都是大陆民众，中方要求马来西亚将97个疑犯全部遣返中国大陆处理。大陆已经邀请台湾的法务部共同侦办和追查赃款。不过台湾的总统府就余下疑犯遣送大陆表示遗憾，向马来西亚严正抗议。而即将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就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种事件一再发生是侵犯了台湾的司法权，重申台湾人在海外犯罪理应押回台湾受审，北京的强硬作为只会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几千个反政府示威者冲入国会大楼，抗议国会延迟表决重组内阁，巴格达进入紧急状态。国会原定在当地星期六朝早开会，就总理阿巴迪重组内阁的方案表决，但因为法定人数不足，会议要延迟举行。激进什叶派教士萨德尔随即发表讲话，批评政府贪腐，但政客罔顾民意反对改革。萨德尔的支持者其后冲破防线，首次闯入首都巴格达的绿区，即是多座政府建筑以及外国使领馆的所在地，占领国会大楼示威。联合国和多个国家都封锁了辖下位处绿区的建筑。美国说没有疏散使馆的人员，保安部队曾经在绿区其中一个入口释放催泪气体，阻止示威者涌入，据报有十几人受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会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咦，你又不舒服啊？学下我啦，我每日都会食乐信维他命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病咗都快啲好啊！仲要系无糖配方，大人细路都啱食噶。乐信时刻关心你。 EBC TV 登录乐视191及193频道，时政娱乐、金股财经、视像音色高清播送。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Too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家中石国宝里面有一个宝， 都考下两位咧，或者考下听众咧，你有冇呢个宝啦？咁啊，通常我哋搬屋嘅时间咧，特别系一般嘅人搬屋咧，咁啊一定有啲嘢要买啊、置下咁嘅嘢嘅。咁呢样嘢咧，原来喺我哋嘅玄学里边咧，系巴闭到不得了嘅，即系冇再差唔多咧，屋企里边咧系唔好混咁滞噶 噃。 咁到底呢样嘢喺屋企里边呢十个宝里边嘅排第一嘅呢样嘢？系点解咁巴闭，同埋点解个都要有呢？咁嗱，你即刻要问下啦，听众，你哋屋企有冇呢样嘢咧？ 个个都会有噶。 系啦，咁啊，林嘅先考下你啦。 好，菜刀。 嗱，你屋企菜刀咧就我嚟斩死老公嘅，咁咧就唔系宝嚟嘅，但系咧就一阵间我同你讲铰剪系宝。好， 好好。 阿美爷。 我咪就系听你讲圆台嘛，要 圆台系宝，咁等于个鼓，等于出名 啦。 咁原来咧就有一样嘢咧就 系 咁嘅，就以前咧个老人家就会知，而家就开始唔知啦。以前咧个人咧，我哋每一件衫咧，当佢系洗完咗之后咧，我哋都要挂出去晾嘅。 系啊， 挂出去嘅时间咧，我哋咧每个人都攞支竹或者攞条绳咧，就系晾咗件衫出去。当件衫一晾嘅时间咧。就会嗰件衫好似而家我个身形咁样咧，就会晾咗出边， 咁 呢个叫竹竿鬼。 哦，竹竿鬼。 当你件衫咁样烂咗嘅时候咧，就所有啲鬼魂咧经过嘅时候咧，见到成个人形咁咧，就会唰一声穿咗上去。咁咧就造成咗件衫里边都有灵界嘅， 即系俾佢着过咯。 你明唔明啊？所以啲衫咧系永远唔会挂出去街外，而系挂到将件衫擘开嚟挂嘅。咁所以系点？ 我谂紧我唔系咁样挂， 所以系点解喺我嘅粤剧呢个《田螺金粉》里边咧，当个苏少少请佢嗰个老公嘅灵魂翻嚟嘅时候咧，将嗰件衫啊成件衫系拉开咗个袖，然后成件咁样挂咗喺嗰个耳度咧，就系采呢个竹。干鬼嘅意思，即系话件衫咁样拉嘅时间咧，就会有灵魂上嗰件衫嘅，所以通常我哋唔将件衫咁样拉开，将个袖向下 嘅， 明唔明 啊？ 如果你点样嘅情况会拉开咧，就系如果你用啲竹一穿嘅时候，咪成件衫咁样挂咗喺度咯。咁你远睇嘅时候，咪好似一个人挂住，明唔明啊？所以因为要对付呢个竹干鬼，于是有一样嘢要用啊，嗰样就系。家中十个宝，你哋而家个个都好容易冇留意佢嘅，就系、是、一个乜嘢？ 烫斗啊！ 耶！ 哦， 烫斗， 烫斗就系我哋家中十大宝贝排第一位嘅东西 排第一啊！ 我解俾你听啊， 好啱 三个字你就明噶啦，听住灰星踢斗， 灰星 踢斗， 踢斗 系 北斗、米斗 系 财斗 系。 冚死你未？ 系咯， 即系话原来个斗咧可以带嚟呢四样嘢嘅。第一，灰星踢斗，灰星踢斗就 系 细佬哥读书叻，就要踢有一个形态嗰个叫灰星， 系 只脚踢个斗，个斗就北斗嘅意思就系北斗七星。咁呢一个嘅符号啊，即系呢个灰星踢斗咧，就系每个细佬哥读书嘅时候个房里边都要贴。嘅一幅图嚟嘅，咁所以呢个所谓踢斗咧，同嗰个烫斗个斗字同义，所以摆个烫斗屋企，拥有个烫斗咧，系等于你细佬读书读得叻嘅。呢个系第一个就叫灰星踢斗。第二样嘢咧就以前咧，我哋咧就啲米咧有个叫米斗嘅，唔知你见过未咧？一个乜四方形嘅嘢，一个木喺上边，就爱嚟咧即系滗嗰啲米嘅时间，嗰个叫米斗。咁即系话如果有米斗摆喺度咧，就代表屋企有米咁嘅意思。咁你话整个烫斗喺度，原来即系代表有米嘅。第三样嘢就系原来烫斗系代表北斗星嘅。 哦， 北斗，北斗系咩巴闭啊？领导群雄，你有个烫斗屋企嘅时候，即系代表住领导群雄啊！呢个风水物品嚟嘅，所以唔好睇少个烫斗啊！ 咁咪好好等等到佢咯，你咁样讲， 直成有就得噶啦，即系有个斗啦。所以家中十大宝咧，好多人咧就话我屋企梗有个烫斗啦。 冇，而家我系 steam 马嚟噶， 所以咪要提你咯。原来个烫斗系喺玄学上面嚟讲咁巴闭嘅，仲可以有四样嘢带嚟嘅，读书叻又可以领导群雄。又有米， 有菜， 又有菜。咁原来一个豆咧系一个咁嘅含义，咁所以我唔讲咧，你哋每个人都懒得啊懒，又唔买个烫豆啦。咁所以烫豆不但止咧叫做衣必经豆，即系个衣服一定要经一经个烫豆咧，先至可以辟除晒嗰件衫攞出去晒嘅时间所带嚟嘅衰运。所以当一个唔好运嘅人咧，佢通常就会开个烫豆。 开个烫斗，跟住用个烫斗烫衫，一烫到衫咧，佢就好运啦，因为将啲衰运全部赶走嘅。所以烫斗喺我哋玄学里边咧，系家中十个宝里边系排第一嘅。 真系估唔到啊！ 系你冇佢唔得嘅，所以呢啲嘢你唔听咧就唔知，知道咗之后得啖笑都好啦。但系你有咗个烫斗咪得咯？ 系咯， 原来个烫斗嘅功能系咁 咁重要嘅， 咁重要嘅。咁呢个咧就系烫斗，就系家中十个宝里第一个宝啦。咁啊，有林记听完之后咧，就即刻要买翻个烫。 节目完咗即刻去买啦， 系啦。 咁你又做一个实验咧？当你经常用烫斗同自己烫下衫，或者叫你老公揸个烫斗帮你烫下衫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咧屋企里边幸福好多嘅。你留意一下。 系 sweet 好多， 我工人帮我烫嘅， 得唔得啊？如果工人烫， 工人烫， 系工人对你系咪好 sweet 啊？ 咁啊，即系代表你工人啦。即系当然，而家我哋有非常多数工人烫啦，唔系我哋自己烫啦。但系嗰个豆嗰个风水含义同嗰个玄学含义系咁嘅， 同幸福都有关 系。系啦，同幸福有关。好啦，第二样嘢啦，呢个咧就比较易搞啦。 系 家中十个宝嘅第二个宝，系一个灶，有冇灶咧？ 灶头有， 有啊。咁你个灶，就要点样嘅灶先好咧，或者点样嘅灶唔好咧？咁而家同你数下啦， 好。 好， 第一家无二灶。 哦， 我三个嘅。 吓 吓， 三个火头 唔系啊，嗰啲当一个， 我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嗰啲叫火头啫。 你讲呢个火头，灶头系指用红梅嚟石屎做咗一个一个嘢，然后上面摆你嗰啲炉嗰啲叫做， 嗰个叫灶，咁一个系 一个灶啊， 系正常一个啊。 加拿大嘅人有两个灶， 而家有啲后事都两个噶， 有钱佬啊两个灶。 咁有个话中式厨房，一个西式厨房，咁咪叫两个灶啊？ 咁代表乜嘢？一个做代表一个老婆， 两个女主人 系啦。咁啊，好多嘅加拿大嘅朋友多咗个做，咁就一个系鬼佬做，一个咧就中国做， 东方做。 咁即系个老公咧就有个鬼住喺外国嘅老婆， 西洋老婆。 咁即系话喺东方多个老婆。好啦，咁啊，另外喺内地呢有一个听众咧，又咁咯噃，佢又有钱咯噃，咁啊记得家屋里边有好多层噶啦，咁系咪？好啦，咁啊呢个厨房咁啊喺第最低嗰层，好啦，咁咧佢就住喺三楼，个女啊住四楼，个女啊冷咯，诶，我落到楼下嗰度食碗公仔面咁烦，饭店咁大，喂。四楼嗰度间多个厨房啊，咁间多个厨房我嚟煮公仔面啫，咁得唔得啊？咁喂唔得，你煮即食面都唔得，点解多咗个灶？一多咗个灶之后咧，于是佢父亲就即刻就麻烦啦，明唔明啊？咁所以屋企系唔可以有两个灶，但好多时我哋都系一个灶，但系我哋唔知道喺对面摆咗个呢一个嘅 镜。 咁你话我冇摆镜啊？点解厨房摆个镜咧？个镜会变咗变两个灶啊？林记反应都快啦。但系个问题嗰个系咩咧？唔系镜，嗰个系咩咧？嗰个系嗰个系焗炉同埋嗰个叫微波炉， 系啊， 嗰个微波炉反光， 系啊， 你又屎啦。即系等于我哋讲话咧，睡房我哋迟啲会讲咧，睡房里边唔可以有镜照住嗰个长脚尾噶嘛，一前脚嘅尾两公婆闹交嘛，话我房个镜喺个衣柜里边好稳阵啊，但系好衰唔衰？你个电视机靓得滞，个电视机嗰个镜面 反射 一样反射咗你张床， 都系唔得嘅。 两一反射你个长脚尾咧，两公婆闹交啦。呢啲叫玄学啊，咁你可以即系打破迷信话唔闹咁啊，你忍下啦吓。好啦。咁所以嗰个灶对住嗰个微波炉嗰个镜都系镜啊，你又冇啦，又话诶、欸、我又冇事，点知衰喺边度咧？嗰、那个灶嘅挨住埲墙嗰度咧， 黐 咗块铝片， 铝片或者嗰啲不锈钢片啊， 不锈钢片令到立立 到立令噶， 一睇咧又两个。 但嗰啲会唔会叫做镜花水月啊，师傅？ 唔系镜花水月， 佢唔系实体嚟嘅。 镜花水月咧就系咩咧？就系、是、你门口有个招牌。 哦 就个底系用玻璃嘅，嗰啲叫镜花水月。你呢啲唔系镜花水月，呢啲叫唔净系镜花水月。你老公镜花水月啦， 系呀，真系把火啊！ 你老公镜花水月啦，即系话多咗一个镜花水月嘅 love 事咯。 系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咧都会将嗰块铝片或者嗰块不锈钢咧 移开佢， 系移开或者成摩擦到佢系唔会拧嘅，系有呢个做法嘅。好啦，咁个灶下边咧，大家留意啦。 系 逢真灶。下面的发臭呢就通常是代表女性的妇女病。 哦、 因为灶是代表老婆的。 是 是以前古代呢灶重视到点呢、就有任何的草心谱 或者系同女人有关嘅嘢咧，都会喺个灶上面做啲嘢而去问卜嘅。咁呢个秘密咧，依家翻嚟讲俾大家听啦。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咗可以强化治愈能力，仲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嘅体魄？今日下昼4:00-4:30，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嘅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齐为健康打气。 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傅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讲得最多嗰个边个咧？ 梁师傅啦，你啦， 梁师傅啦，算啦算啦，就系梁师傅啦，好唔好？ 口贱，但心底好啊嘛。 口贱心底好，梁思豪 ，OK。 想知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1:00 ，BBC 数码一台暨南台，保证你笑足3个钟。 大家真风骚，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要赢只得资讯已经不足够， 专业分析即时拆局才是制胜关键。 B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重头节目赢尽全场， 每逢港股交易日在交易时段全程直播，小炒王梁心恩、潘碧云联同陈正心、陈成龙以及一众财经界名人，以专业眼光对准每个投资机会， 不论上半场定下半场，我哋都陪你赢尽全场。 5、4、3、2、1，发射！ 穿梭机，好耐都冇起飞啦。 无穷无穷小宇宙，来让我延续这世纪。 仲系用电脑学上网，而家人人都用电话啦。连聪聪都翻咗去外太空啦。以前你哋一放学就会见到我，而家你大个仔大个女啦，放工咪可以听到我咯。DBC 数码二台 Me Too。逢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有我谭玉英继续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晚上。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4:00-5:00，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杰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瞄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劳工处正就职业介绍所实务守则进行咨询，守则旨在加强规管职业介绍所，包括提供外籍家庭佣工介绍服务的介绍所。你可以在劳工处及各区民政处咨询中心索取守则草拟本，咨询期到6月17日，欢迎你提出书面意见。如需更多资料，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111-3857或浏览劳工处网页。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嗱，我睇翻以前嘅灶头咧，就通常揾啲红毛嚟砌出嚟噶嘛，下边系烧炭啊、烧柴咁样啦。但系而家我哋现今社会。我哋嗰炉头啱想问用玻璃整啊，或者用电炉啊， 呢啲成座嗰啲啊嘛， 系啊，下边有焗炉啊， 但个分别就系咁样， 咩分别咧？系啦， 亲系泥土嘅意思咧，就采其土生金，土生金者即系有仔生， 系 哦。如果个屋企咧个老婆咧系有仔生嘅说话咧，佢多数系有一个泥做嘅，如果冇仔生或者唔生仔女嘅咧。 多数就会用呢种叫鬼佬灶啦，就系、是、成座嘅，而系冇泥土嘅。 佢咁多人都冇动 山。系啦，咁譬如好似两位都系好现代啦，你哋又话唔生咁咧，通常你屋企嘅灶都唔系嗰啲泥灶嚟嘅，通常都系鬼佬灶，两个都系。 系啊， 咁所以二嗱，而家已经可以讲多一样嘢啦，就系、是、如果。你嚟谂住打电话嚟问我话点解咁耐都冇仔生呢，其中一样嘢即刻去做咗佢啦，就係你个厨房里面你个灶呢係买咗个鬼佬灶，咁、而系冇做咗一个传统嘅泥灶，咁、只要有泥灶呢，咁呢个已经系多一层嘅机会呢有仔女生㗎啦、 我又想问你个问题啦，而家好兴呢嗰啲电炉直情冇明火㗎，咁又点睇呢？ 嗰啲一样系咁嘅道理㗎啦。 都系火嚟㗎啦。 即系代表住呢冇一冇土呢就生唔到嘢。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话食中药呢，如果你唔用返以前嗰隻药煲嚟煲呢，佢个五行里面缺咗土。 哦、 缺咗土嘅说话呢，其实中药呢系要煲得好呢，一定要靠嗰、那个 药煲嘛。 嗰、那个药煲。嗰、药煲原来都系一剂药嚟嘅。 系、啊。 即系佢个质地原来系一剂药嚟。 系啊系啊。 如果你用个第二种嚟煲呢，就等于你系冇咗个剂药。咁所以泥土本身系药嚟㗎嘛。依然甚至系揸汁泥内都要嘅。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重要嘅秘密。所以做呢系喺幸福家庭里面系呢、這个家中嘅十大宝里面系排第二嘅，系、非常之巴闭。咁、所以咧，以前咧啲古代啲人咧就咁啦。咁譬如话，诶个仔要娶老婆啦，咁到底呢个女人好唔好咧？咁于是咧，佢哋会将咧个人个八字写咗之后咧，然后就卷成一个卷嘢，又将佢咧就摆咗个灶嘅两个灶嘅中间。咁摆咗喺度之后咧，喺七日之内，如果屋企里边全部人都冇任何大事发生，个个都 OK 嘅，正正齐齐、幸福福咧，咁即系呢个人呢、這个女人咧可以入门啦。 好紧张， 即系呢个八字同个灶嘅关系就系呢个灶可以接受呢个八字嘅女人，咁呢个心抱就可以储呢、這个女人可以入门啦。包括咗嗰啲咩接事好啊咩咁样，就系、是、要靠呢样嘢嘅。咁所以而家到而家呢个年代呢个情况呢就係一个咁嘅八卦嘢做，就唔係一定要你做，不过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做。就係点呢，个仔识个女朋友，佢问你啦，我想娶佢做老婆，咁你又问你好唔好，嗱嗰一刹那呢，除咗你靠李居明嗰十招，即係话睇佢门牙靓唔靓啦，佢家门有黑点啦，跟住算下八字啦，即係我啲基本工作 之后 呢，就仲有一个叫娱乐嘅方法嘅。就是将个女仔嘅八字写咗喺张黄纸度，又卷成咗一个卷，又将佢摆咗喺你厨房， 灶头 唔系唔系唔肉酸个底，摆两个炉嘅中间，两个炉嘅中间， 两个炉中间整啲湿啊嘛， 咁你小心啲，你咪 搵 你咪搵大卷嗰啲咁样嘅厕纸嚟就去保护佢咯，咁啊摆喺嗰度七日，咁七日之内咧屋企里边咧全部个个都相安无事嘅，咁你过关啦， 合格啦，师傅我想问。多句啦，你话如果嗰样嘢唔用嘅话咧，就等于系唔存在啦。咁譬如话我真系有灶头啦，咁但系原来嗰两公婆咧都系模范夫妇嚟，唔煮饭嘅。咁其实嗰个灶头等于冇嘅啫，系咪？ 咁即系代表住咧，就佢太太咧同佢老公之间咧系有冷战，同埋咧两个唔够热情，同埋又系代表咧佢两个可能咧系本身系夫妻，但系佢哋真正嘅关系咧好似兄妹一样啦。咁即系话佢哋两个咧，好似而家香港嘅普遍现象话，80% 嘅人都系嗰啲性生活有问题， 即少啲播种啦。 所以香港好多人系冇将个灶里边好好用嘅，即系话冇喺个灶上面煮饭。所以菲佣嘅其中一个建设性嘅用途咧， 煮饭 就系令到个灶系 work 啊， 一定要煮， 系啊， 煲水 啊，所以做，所以点解啲菲佣多数系代表火咧？亦系代表佢嚟咧个灶有机会喐， 系啊， 咁亦即系代表住夫妻咧系有机会有性嘅行为同温馨，亦系代表夫妻离婚嘅机会少啲。咁呢个所以系 功德无量， 嗰个灶好紧要。所以第一样嘢，大家先教你做。另外记住，个灶嘅上面千祈唔好有横梁。 哦， 一有横梁呢个灶咧， 抽人烟机算唔算？ 唔算 ，OK 吓，咁变咗咧就个主妇一定有事嘅。 贵算唔算？ 贵 OK， 但系讲横梁就系土嘅嘢。嗱，咁第一咧，家中十个宝咧，第一第一排一系烫斗， 烫斗系啦。 第二系灶，第三系天医药啊。头先我哋讲一定要有一剂天医药嘅，咁所以将你嘅药煲药壶啊。最重要嘅药嘅嘢摆喺你天衣位咧，就全部可以煮到好药啦。另外最重要嘅药通常摆咗喺天衣位嘅，咁唔好嘅药就唔会摆嗰度啦。好啦，下一个咧就同食斋无关嘅，就系讲话咧 下一个宝系咩呢、如果被人哋欺负嘅时间呢， 是 家中嘅第四个宝呢， 是 代表一个鳄鱼皮嘅手袋嘅。 哦 嗱，点解讲鳄鱼皮手袋呢，是我 fans 呢，其实个个都知嘅。佢哋呢就通常有两样嘢呢就好buy李居明嘅。第一样嘢呢就係话戴只戒指喺个食指度。 好似我咁。肯定系你粉丝啦。 咁呢嗰日呢就有一个朋友嚟话我粉丝，咁佢乜嘢都冇做，就係、举起佢嗰隻唔系中指。 食指。 佢只食指俾我睇啫。就佢戴咗一只戒指。 右手嘅食指。 咁呢就戴戒指呢，呢个呢都系同呢个鳄鱼皮手袋呢同一个道理。咁好多人就问啦，点解要用鳄鱼皮手袋呢？原来喺呢个世界上呢，鳄鱼系一样嘢呢，系冇一种动物可以搞到佢掂。你諗下，鳄鱼系咪有一样嘢搞到佢掂呢？你知佢又惨手又成㗎嘛。 埋都埋到身。 条蛇同佢斗都穿过条蛇身。你明唔明？咁所以呢，於是呢就喺你都知道喺泰国啦，特别多呢啲啦。咁呢点解泰国里面咁多亦系咁多鳄鱼皮嘅手袋呢？与呢个嘅呢、這个玄学呢系嚟自东南亚嘅。原来所有佢哋嘅人呢鍾意用鳄鱼皮嘅嘢呢，原来取一样嘅原因、就系救恶死同埋冇人蝦到你。 即系宇宙最强。 咁原来佢哋呢就咁讲嘅，就系话呢，即系好多时会驚夜晚呢啲女仔呢遇到黑社会啊、或者夜返屋企呢遇到色狼啊咁 啲啦。 咁佢哋都会买一个鳄鱼皮嘅手袋俾佢嘅。 旁旁身。 嘅意思就系乜嘢，救恶啊， 系啊， 咁有嘢埋身咁嘅意思。 饮啖水先啊，师傅。 系啦， 系啦。咁但系鳄鱼皮嘅手袋咧，咁其实系就咁摆喺屋企就得啊？ 手 诶， 唔系手袋银包得唔得啊？系咪越大又越恶咧？ 银包细细只嗰啲又有。我揸住喺手，我揸 住公事包咯。 特别系翻内地咁要揸啦。咁另外咧，我黎经理咧都揸个好 handsome 嘅蓝色嘅。 系啊，好有型嘅。 咁咧就揸之后，好似我都闹少咗佢。我都惊咗佢啲喎，咁恶系恶好多啦，所以嗱呢个咧，大家听完之后咧，就作为一个知识或者作为常识，甚至一个玄学咧，你又试下，你平时俾人虾到死嘅，好啦，咁你又试下买个鳄鱼皮手袋，睇下嗰人就冇虾你咯，做下实验都好噶，系咪啊？但系喺 好贵啊，师傅 有钱先得嘅咧，实验系啊， 师傅就好贵嘅， 系啊， 睇一次 鳄鱼皮手袋都好贵啊， 咁鳄鱼皮手袋贵咧，就唔好买嗰啲假嗰啲塑胶，明唔明啊？咁咧就去东南亚买咧， 嗰啲叫做 泰国平啲嘅。 喺泰国咧有一间酒店嘅商场咧，都有一间铺头咧都几平嘅。咁唔话咧俾你听， 真系好熟啊，师傅。 唔系我熟嘅理由就因为我真系以前俾人吓， 香港都有。 咁我真系揸咗个鳄鱼皮手袋咧，就真系就冇咁多人虾我，我而家就恶好多。仲有一样嘢你可以咁样话个风水效应就系咩？揸咗佢之后你恶啲，应该系咁讲，唔系话人怕你啊，你恶死啲啊， 有信心啦， 自己都会恶啲。 系咁，所以呢啲咧叫迷信啊，玄学嘅嘢听落咧就有啲意思啊。咁特别你成日惊个女俾人虾，或者咧夜晚翻嚟啊嗰啲咁咧，呢、這个嘢最掂。咁大家试下呢个鳄鱼皮手袋啦， 记稳啊，系买一支啊，有一间卖鳄鱼皮手袋噶， 系啊，家中十个宝你排第四。第五个宝咧就 系 大量嘅漆盒， 漆盒漆盒，即系日本人嗰只漆盒， 日本嗰啲系嘛？ 黑色嘅，红色嘅， 本啦， 好靓。 嗱，点解要有漆咧？漆系我哋中国嘢，唔系日本嘢。漆系几时用咧？就 系 结婚嘅时候先用嘅。系点解要用漆咧？ 嫁女 饼 嗰个系咪啊？ 系点解用漆咧？ 你上次讲过嘅， 如胶似漆 系咯， 逢亲夫妻里边如胶似漆咧，佢一定屋企里边咧有摆咗漆器。嘅盒盒系和盒， 系， 所以买一个圆形嘅漆盒咧，系可以使到屋企嘅夫妻咧系好似和合而先个效应。 我净系得新年嗰个全盒系漆盒嚟噶， 够啦， 系啊， 就系嗰个啫。 不过唔系圆，我买过个圆嘅先得。 点可以唔系圆？ 我嗰时未识你啊嘛。 咁所以买圆形嘅 漆盒 盒系等于和盒，一阵翻嚟爆到第五个宝啦。 夜晚九点你会做啲乜呢？无论你揸紧车， 飞车飞车在高速公路，追车过车绝不管等号。 飞车定系做紧 gym 啊？有我碧如陪住你，咁就旧梦不需记啦。无论是经典金曲还是是最新的派台作品，都可以在 Big Big World 这里听到。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 ,BBC 一台，旗舰台，到时见啦。